天后漫谈。 而家咧时间系又系十一点啦，翻转头咧仲有一啲时间，大家休息一下。呢、這个殊胜咧，呢、這个系好肯定的，好多人咧。以呢个实修啊，都好能够得到好处。大家就系讲啊，我如果好忙，就32咧，我可以用八嚟除，432，一日咧背四段，一日背四段，两页唔系背，你就系攞住照住念。一边念就一边拜，你再忙呢，这个时间亦可以腾得到出来啊。拜了之后呢，拿着佛珠你念几串，这个不是就是成了功课了吗？念完了之后，自己再默默地可以祈祷啊自己的心愿。我哋正在念佛嘅时候，正在念静修摘要嘅时候，唔好想住世间嘅呢啲嘢，将呢啲嘢呢先放低。呢、这个时候一心向住佛，向住西方，最后替众生忏悔，就係、是、咁样先将世间嘅事情呢放埋一边。但是世间的事情，等你念完之后呢，你求愿的时候你都可以求。你求财也可以，求子也可以，求妻也可以，你求爱人也可以，一切都可以求。这个就是讲啊，你现在正在修法的时候，你不好什么都放埋一起，全部放低。佢允许你求呢、这个哀切嘅祈祷，仲有好多护法神啊等等。佢睇见你求得好恳切啊，佢要护持你，佢就要实践你嘅愿望。护法嘅水平唔系好似佢呢，仲有啲系呢仲未出六道轮回嘅。所以你呢必须你的心里头日日在想，日日在求，在祷告，他才知道的。这个就是讲你在这个都完了之后呢，可以祈祷三宝加庇，护法加持护念来求。你好像姓卢那个，他就首先呢要求佢个仔健康成长，允许你，你呢个唔系你留恋娑婆，你呢个仲系众生份上，呢一切呢、这个都系，并唔系话呢你仲喺度求呢、这个，你刚才修法功德少咗，冇，而且确实呢个加披力系不可思议。实际的用功，一方面能够感，这个感能够得到应诚恳啊。你心里头好分散，就好似那个光线啊冇聚焦。用一个放大镜，或者称为火镜啊，你将这个在太阳光底下一照，就能够把火呢点着。煤点着佢集中啊。所以呢我哋心啊唔好分散，又想呢样又想嗰样，而係能够将佢集中起嚟。四十二章经啊，住此句亦见于佛为教经，济心一处无事不办，冇唔成功嘅。所以我哋啊天天就攞一段时间集中我哋嘅心念嚟用功，我哋世间呢啲事情希望佢好，咁呢就可以喺呢个地方嚟祈祷。所以啊， 佢呢个就系咁样嘅，呢个系审善灯嘅话，佢话净土宗嘅好处就系咧不废世法而正佛法，不离佛法而行世法。我哋都系在家人，我哋世间咧都有责任种种嘅，我哋啊要行呢个世法。我哋可以不离开佛法嚟行世法，系嘛？我每日有定课，我冇离开嘛，我仲可以做我嘅教师，经营我嘅企业。同时，我唔系花咗啲时间咩？我呢个时间亦系用嚟祈祷啦。而且你抽一啲时间嚟祈祷，根据我经验，恐怕是这样，比你啊将全部时间攞嚟做世间嘅，恐怕呢效果仲要高啊。呢里头有个不可思议嘅。不过一上嚟有人信得唔深，但系你切信，佢确实系这样嘅。最近有一个人啊，就系前两日到，大家都好熟悉嘅孙超呢，腰痛啊，痛到呢好紧要，搞到冇办法，佢就搏命念念六字大明咒，搏命念啊。呢、这个人呢就係咁啦，呢、这个系逆加持啊，苦逼咁样呢喺呢度。我经常亦都讲病中要念佛，有时候念得特别好的。我有时候呢都闹自己的。我讲啊，人是贱骨头啊。我话我啊，如果啊好似我病嘅时候咁样念啊，我早就成功啦。一唔病起上嚟呢，佢就冇人逼啦，就懈怠啦。佢啊念念念咁样，佢呢度啊冇我啦。揾我揾唔到啦，揾我揾唔到，接住又念咗一阵呢，当然仲系世间人啊，仲办世间事啊，就唔念啦。再一睇啊，我腰点啊，我腰唔痛啦，所以呢就有呢啲事情。我自己呢有一次有呢个经验，超度啊，替众生求往生，这个超度要用气，要观赏这个心中的种子自冲出头，要嗌，仲要用力。哼，那个呢都写一排位了，今日收超字。这个到了晚上啊，夜里头呢八点几钟啊，呕血，一口痰上来是红的。再吐一口仲系红嘅，我就谂，哎呀，呢、这个恐怕要摊一摊，脚呢都软啦。咁再一谂，我如果瞓低咗，恐怕呢个法就冇法子收啦。我唔能够啊对呢啲被超荐嘅亡魂失信，我已经写咗排位啦。咁你唔收就失信啦，唉，死都收。继续上座，而且呢知道呢个对于呢呢个好不利的，你收呢、这个你唔系话淨系有收啊，佢嗰里头啊就系破啦，而你呢仲助长佢，唔理啦，就收落去，慢慢呢就觉得呢好似一口痰同一口痰嘅距离呢长咗啦，颜色呢亦慢慢呢淡啦，一直到收完法之后，仲有两口痰系有血嘅。第二日朝头早起身，有一口痰有血，跟住就冇啦，冇任何医疗。另外一个老同学，佢吐血就住医院啦，住咗好多日，出嚟之后又吐又住院，两次住医院。我嗰次呢要瞓低啦， 亦就住咗医院啦。唔住医院啊，都要啊瞓好耐。就系、是、你啊，真正将呢一切置诸意外啊，就系、是、要豁得出去啊。本来冇病嘛，一个大祖师啊生咗病，佢话我为咩有病呢？我有身体，我冇身体，咁嗰个腰痛唔系因为你有腰咩？你如果啊冇腰啊，边个痛啊？你头痛唔系因为你有头咩？肚痛唔系因为你有肚咩？由于身体嘛，你有感觉啊，唔系就系因为你有神经咩？你知道痛系你神经嘅作用，所以嗰个痛法各人唔一样。痛法呢，有啲人高，有啲人低。我嘅痛法呢就比较高。有啲时候喺医院啊，佢哋啊同我掹刺，旁边啲人睇住，佢话你呢个简直系关公刮骨疗疾啦。佢话我啊，我唔觉得，我嘅痛法呢比较高，佢觉得好惊讶。佢话你呢个简直系关公啊！有一次打针，佢就呢一针一针吉，揾唔到我嘅静脉啦。唉，呢一只手呢督完之后呢就督另一只手，亦都揾唔到。因为我就任佢督，后来呢佢实在冇办法啦，另外请咗个护士嚟。呢、这个护士呢一针呢就督到啦。佢话佢督咗我七八针啊，都揾唔到啊。我亦冇所谓。呢、这个痛法有人高有人低。所以呢个神经，神经亦系因为身嘛。佢话呢个病系为乜嘢？因为有身。为乜嘢有身呢？有业啊。你冇业就边度嚟嘅身体呢？点会受呢个报呢？为乜嘢有业？你有妄想啊，都系真如啊。边度嚟嘅业啊？因为佢妄，有妄先至造业。妄想本空，咁既然系妄，虚妄就系空，妄想本空啊，无明亦本来空啊。所以《心经》呢一部经系殊胜啊，无无明啊，连无明都冇。所以而家呢一切都系我哋自己喺度捣乱嘅。因为有无明，所以就迷惑制造呢、这个。事实上无明根本就冇，呢、这个系乜嘢？系无中生有，无事生非。所以可笑可怜悯，亦就喺呢度啊！唔系真系有个乜嘢乜嘢东西喺呢度正在做乜嘢咁，而系无中生有，无事生非。喺呢度自寻苦恼啊！佢话呢个妄想本空，咁妄想本空何处得病呢？好啦，本空南岳师啊，仲有一个人系一个禅宗嘅祖师，喺路上面行，山火忽然间呢着咗啦，好多人呢就噼里啪啦咁样去扑火。佢就心諗啦，佢话呢个火仲唔系自心所生嘅咩？何处有火啊？所以佢亦都唔需要扑火，火就唔往呢佢嗰度烧。所以呢啲嘅祖师啊，仲有嗰个药山啊，药山大家都知道，佢哋嗰个过去啊庙里头劳动嘅系全体参加嘅，要斩柴啊！大家都要去斩柴，唔理你系方丈定系边个。呢、这个呢 叫做普请。普请两个字好似睇上嚟好客气，实际呢就是全体参加义务劳动都要去，好苦嘅事啊，而且是好深嘅山，如果唔系点解会有老虎出嚟呢？都喺度斩柴嘅时候呢，徒弟大叫一声，师傅有老虎啊，咁睇见老虎啦。若山呢回头望佢一下，闹咗佢一句，咩老虎啊，你系老虎咁样。所以呢佢呢个镇定到呢种程度啊，呢、这个信心亦到咗呢种程度，所以称为大祖师嘛。你老虎，你系老虎。呢、这个欧阳修文学家有一次上山呢就遇见老虎，惊到不得了。后来呢搵到一个和尚，就同呢个和尚讲，哎呀，佢讲啊，佢遇到老虎啊，点样点样啊，惊险啊，啊讲完又讲啊。和尚就同佢讲啦，佢就係老虎嘛，喺山上好平常嘅事情嘛。哇，老虎点样会平常啊，佢觉得好咩。呢个和尚就叫大空小空，一叫呢从和尚床底下就爬出两只大老虎。呢、这个老虎就过嚟啦，一睇见客人呢就嗰、那个啊，唉，对客人唔可以无礼。呢两个老虎啊就啵啵啵咁就走咗啦。欧阳修讲啊，哎呀，佢啊吓到啊仲喺嗰度啊打冷震啊。老和尚你收乜嘢啊咁。佢讲啊，老僧只系念观世音啊，所以呢一种啊降龙伏虎嘅事情，嗰、那个广音和尚啊唔系嗰个老虎都好纯咩？只要你无心啊，咁就彼此都能够相安。你起心呢就唔得啦。所以啊，愚人忘机，海鸥满岭。一个打鱼嘅有一日返去同个老婆讲，今日啊真係倒霉啊，一条鱼都打唔到，白白出咗去。后来倾偈讲啊，今日真係特别奇怪喎，我呢个船上面呢落咗成船嘅海鸟海鸥啊，都喺我船上落咗喺度，从嚟都冇咁嘅事，真係奇怪啦。佢老婆就讲啊，你呢个蠢东西啊，你捉两个鸟都嚟都好啊，你捉嚟嘅都可以啊攞嚟食啦，亦可以卖啊。啊，你打唔到鱼啊，捉两个鸟都好啊咁样。呢、这个老实愚人就讲啊，係啊，我当时冇想起嚟啊，听日呢佢咩时候落嚟啊，我一定捉。咦、哎、又出船啦。但呢一日呢一个鸟啊都冇落嚟啊。所以呢个气氛啊都彼此相感啊。佢为乜嘢够胆落嚟啊，佢有个气氛嘅问题啊。中国从前有个公事叫做伍朝枢，好老嘅外交官。佢参加人哋嘅国会啊，佢旁听啊，佢就预先同你讲啊，你睇下边个啊同边个要辩论啊。一阵呢佢哋就辩论啦。嗰人话，你点知啊，佢话佢哋头上嘅气呢先呢搞埋一齐嘛。所以呢就是这些了。